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坐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喜悦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京城的气温先升后降，天气冷热变化大，今天0点到14号24点本市处于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阶段，请听报道。 本周北京气温将经历过山车一样的先升后降的过程，周二的最高气温攀升到18摄氏度，而周五的最高气温急转直下，只有8摄氏度，相比较温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本周北京白天的最高气温在8到18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1到6摄氏度，周中后期天空云量增多。预计3月16号西部北部地区有雨夹雪，气温明显回落，季节交替期间气温起伏多变，早晚的寒意浓，请大家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随着本周天气逐渐回暖，平原地区大部分迎春花将相继开放，又到了花粉过敏高发时期，易过敏的人群出行要做好防护措施。今天到3月14号夜间，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能见度不佳。今天0点到14号24时，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阶段，其中3月13到14号将是这次空气污染过程中最重的两天。请市民朋友外出时做好健康防护，预计14号夜间会有冷空气来救场，大气扩散条件转好。 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新闻。数据统计显示，上周六尽管有进口电影《黑豹》上映，但电影《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2》依旧保持高票房。目前《红海行动》更以累计超过33亿元的票房总成绩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而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已经宣布将影片放映延期到4月15号。预计影片总票房有望突破35亿元，仅次于《战狼2》，成为中国影史票房亚军。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第三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即将开幕，作为艺术节的重点剧目，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4月1号亮相，音乐会将演绎跨越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经典影片的电影音乐，这些乐曲如一杯烈酒，注满我们关于一个时代的美好记忆。中央芭蕾舞团第八届芭蕾创意工作坊晚会4月3号和4号将在天桥剧场连演两场，本届晚会将演出《我欠父亲一个拥抱》《鱼跃龙门》《归途》《记忆的宝藏》《滚烫花朵》等五部原创中小型芭蕾作品。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音乐会开幕演出《时代交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于4月6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亮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到蔡虎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依然是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书房这个空间，延续我们上周在书房当中啊，然后跟我们的傅琪老师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鼓励大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走出书房，跟孩子一起来一场春天里的音乐会。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再进一步的聊透聊完啊，欢迎一下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创始人傅琪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 嗯，傅老师这个周末好像有很多的感触。 是，但我要先说一个，今天你们的夏夏非常的漂亮。嗯， 我只有今天漂亮， 相对于上个星期。对，但是不仅漂亮，不仅漂亮，而且有一种生活的气息。 哦，嗯，对，因为这个周末我是好好的乐享了一下生活。对， 看来你看就是 用我自己的方式。 对，人放松是可以给自己带来迅速巨大的改变的，比什么都管用哈。 对，其实上周我现在回想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咳嗽吗？ 对， 我觉得可能还是身体整个的状态会差一些，就是生病的 状态。所以我们说嘛，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哈， 嗯，好， 脑子里， 所以今天我这么有活力啊，也很活力的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跟今天内容相关的福利啊，听众专属福利。想要获得这个福利啊，尤其是这是亲子类的，很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体验的这个福利呢，在我的微博上面有具体的内容，大家直接啊，在我的微博下方留言索取我们的福利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来看我们的微博。同时呢，如果对于今天我跟傅老师聊的这个春天里的音乐会，还有什么样好奇的地方，我的孩子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即兴创作，我们家长要怎么参与一下，好奇的地方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留言。再说一遍，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福利，看福利，就在微博上。三千摄氏度说，今天的节目貌似跟我没有关系啦，目前本人还没有宝宝，只能静静的听节目顺便打卡签到。这个呀，我跟你说，这个跟你绝对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 因为傅老师也说了，就是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对，这个你没有宝宝这个状态很好啊， 提前做好准备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说，为什么我们老不说，就是做老师的跟孩子在一起上课的时候教学相长啊，就是事实上是说，有些事情大人成年人反而更需要去学习，就是说去感知去感受，我们很多时候比小朋友来说就是情感不再那么的细腻了，我们敏感但是不纯粹啊，那么就是说很多时候会 被已经固有的这种固化的这种思维和状态啊就停留下来了。那么甚至说大部分的时间里边，我们老说心态不好心态不好，就是因为你很难再像孩子一样，就是说看一件事情只看眼前只看当下啊。那么就是说体会去感受，我倒是觉得其实就是现在的成年朋友们啊，就是说真的是有时间，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叫乐享生活啊，为什么要去乐享生活呢？你看老外他们经常会说，今天说 enjoy 任何事情都 enjoy 是吧，enjoy your food your life your trip 然后甚至 sleep 对吧哈，任何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好像任何一件事吃好喝好玩好，就是好这个定义还不到享受，还不到 enjoy 那个状态里 啊， 所以我是觉得是说，不管音乐啊、艺术啊，就是说它都是生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架组成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没事还是要自己自娱自乐，然后看看有没有人生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啊，让自己更开心一些。 哎，先让自己 enjoy 起来，这样子的话呢，有了宝宝之后，哎，你很顺理成章的可以带着他一起，跟他一起， 对，甚至是说有那么一个空间。是哪怕说小朋友没到那个年龄，或者说你还没有的时候，是不是你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这一刹那这一刻是属于你的。比如说这周六我们有一个妈妈，我特别的我当然是她是一个高管啊，然后她在一个公司服务了17年啊，就是在我看来是女强人的状态哈、然后她也很难得的休息，那天是爸爸送她来上课，她的宝宝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妈自己去看电影了。那么我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在这种高压的生活之下，他人一直维持在一种精神抖擞的状态里。那么当然就说这跟他的家庭，他的先生给他的支持不会分开，但是更多的是源于说他自己也有去沟通，就是说此时此刻在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空间。而且虽然他在我教这个学生的过程里是唯一一次有唯一一次他来陪着孩子来，剩下都是他父亲过来的，但是那一次啊，那么他没有去看手机，他在旁边找了个很安静的地方，自己带了一本很厚的书在看书。那他中间几次也被电话打断，但他回来的时候他都重新就是又回到他自己的这个书页里面去了。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人就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自己觉得是能够轻松或者是说调整好自己的人呢，就是在每一个角色里只扮演当下角色的人，自己是自己，母亲是母亲，太太是太太，儿媳妇是儿媳妇，然后工作的时候是工作。我觉得这种把自己的这种各个角色划分得很好的人，他是会轻松面对生活的人。 哎，所以这一点我很有感触啊。刚才跟傅老师交流，我说因为这个周末我很好的 enjoy 了我的 sleep。 你的这个对，咱们俩刚好没有办法。 对，就是这个，而且这个角色我也就哎，这个时候我不是在工作任何的工作状态，而且我也会把就是我要去享受我睡眠的这个时候，我会把所有的网络关掉， 哎、 电话的声音也会关掉。 对 啊，因为我确信说此刻没有绝对要我去处理的事情，那我可以安心的去，真的是好好的把整个人，你懂吗？就是平放在某一个空间里。啊，就 像你说的，被子生病了，需要你去照顾他。 对，然后我的床也很需 要 我。要 你 就是整个48小时都特别需要我的感觉啊。好，这个小人蚊子说，好友看了就是图片，包括听我们聊天啊，觉得特别有儿时的回忆，觉得孩子们真的是越来越快乐。不单单是孩子们啊，家长们你们也要越来越快乐啊。 对， 因为你的家庭这个教育的时间远长于在学校里边的这个时间。你感染他呀。 现在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这种感染尤为变得重要，因为呢就是你看现在就是我们两会这一次。是吧，大家也都在说教育的事情，然后特别有一些很奇怪的这种现象，比如说什么3点钟放学2点钟放学家长都还没放学，那么学校里有很多的社团什么的，也就是说孩子基本上从早晨起来大概就是6-7点钟起床上学，一直到如果爸妈没有办法下班接他们的话，可能到大概5-6点钟6-7点钟你放学的时候，他就是你下班的时候才能见到这个孩子。那么呢你跟他的交流呢 又有很多很纠结的状态。为什么前阵子咱们说妈妈辅导作业都得就因为你到了看到他的时候，比如说吃饭你要操心有没有好好吃饭，什么东西你吃了什么东西没吃，对吧？完了事儿之后就开始做作业，你有没有好好做作业，你细小题错了你做对了没，紧接着你开始练琴，你不是老师说的我揍你还是不揍你，然后整个状态全部都过完之后，孩子是睡了，你亢奋了，然后你开始玩手机，你开始搞，然后弄所有的这些事情，或者说比如说像我有时候跟家长聊天的时候基本上是9:30到12:00这个期间 啊，他们 啊 终于有一点点时间自己的时间， 又不完全属于自己哈，就是 还得跟你聊天啊， 然后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是说你可能更需要一个为自己生活的一种重新规划。这个是我周末时候跟有些家长聊的，他说啊，你不理解，你到时候有孩子，你所有的关注度都在孩子身上。但是我是觉得是说，这个事情和本身你规划一个自我和他，或者是同时相处的这个交叉点之中的那个合适的点，其实不冲突的。嗯，对，我觉得，有孩子的家长确实再加上社会压力，可能焦虑更多一些。那么音乐跟艺术要是都不能去融化你的话，或者说帮你去解决这种压力，去释放它的话，那运动， 或者是照顾被子， 对，就是总是要人要需要找到这样一个方式吧，对不对？嗯，对， 就让你自己很放松，然后 成年人更需要， 对，像傅老师刚才说的，就完全扮演某一个单一角色， 对，单一角色， 嗯、 对，这很重要， 哎，特别的复杂啊。好，这个。还有人说傅老师这么夸呀，小夏老师来个自拍照。我不我就是如此有个性的一个主持人，不吧就是小孩的那种状态。 这算认真回答吗？ 对，很认真的回答，就是小朋友也是这样啊，就是我见过好多小孩，就是你让他做某件事的时候就不 啊、哦、不，那是因为他正好来到了那段时期 叛逆期是吗？ 但是也有孩子， 你不关注他的时候，他自己默默的哎就把那事儿 给做了。你越想让他干什么，他越不干什么。 对对对， 那你就跟他说你别干这个，他就干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嗯，对。我那天面试一个老师，就是他可能也没什么教学经历，后来就特别逗。他说我给你模仿一个孩子，然后呢我说你看看你拿我有没有办法。 嗯 啊，我说我给你模仿两个孩子，就两个很就是比较特征比较明显。他说好，然后他就说，我说你开始问我吧，如果第一节课你见到我，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那你喜欢什么呀，你知道干什么呀，那你今天喝水了，你烦不烦呀，那你为什么来唱歌？ 熊孩子， 这不是熊孩子，很多小朋友他一开始他是自我保护的状态了，就是他有的时候，然后他要再说你为什么来啊？他就指着他妈妈，他让我来的，然后他妈就好好跟老师说话，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你叫什么名字？闭嘴，没声音， 啊、 或者特别特别小声，嗯，说一个，然后你说什么？嗯，就这样。然后你能给唱首歌吗？就看妈妈，妈妈说你是不是让我出去？然后他就点头。但是其实不好，这样不好。通常这个时候我就问，咱们为什么要让妈妈出去呢？啊，今天我们这个课可不可以变成一个三个人的课堂呢？啊，我们三个人彼此沟通，然后妈妈也有可能她需要学的地方、想学的地方、自己喜欢的、没有机会学的，你看看你们之间能不能有个互动，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两个。 我不是我非常认真的回答，我可能一直在叛逆期。没缓过来， 你就这样吧，你就这样吧。我觉得颇为可爱，搭配你今天的服饰。 对，一直在叛逆期，哎，发自拍就不发，就是这样子。好，嗯，还有人说啊，宝宝就是很喜欢过这种集体生活，这跟很多小孩在一起 啊、 哦，是吗？ 是的， 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今天要给大家送这个福利啊？体验课的福利，也是因为，就是。你老带着他单一的跟老师来见面，可能就会出现刚才傅老师说那两种情况。但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一个体验课，哎，来了好多小朋友，然后好多家长都坐在一块儿，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我专门要去学点什么的这个、这样一个地方。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说，要是按我的意思哈，我甚至是希望就家长自己来。 啊，我还真是这么希望。 你是说体验课吗？ 啊，我真是这么希望。 哦，好，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再来给他解释为什么只想要加，可能是怕遇到像我这样的熊孩子，说什么就不就不啊，整个体验课完了。好不容易大家家长抽了一个周末下午的时间来，全都在旧部生活当中。 旧部生活 对，好，哎，其实这个想要知道说怎么来参与啊，这个体验课，嗯，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直接在下方留言说我想参加就可以了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哎，今天其实大家留言挺踊跃的啊，是不是没有认真的阅读我要送给你们这个福利啊？还是说你们认为说你们留言了不需要说我就要给你？ 不是，主要你还是上星期你说的认真留言这个事情， 对，你们还是得啊留言说我要这个福利啊，我才会按顺序，好不好？嗯，按顺序给到大家。另外呢，也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确实有很多朋友也在认真留言和签到。我们上周五已经送出了我们第一次的啊这个每周签到奖励，一位朋友已经得到了我们500块钱的现金奖励啊。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他是谁，可以到我们的微博粉丝群里面找到他核实一下啊。 人生不易，啊， 对，确实送出了。然后呢，告诉大家获得我们周五送出的，每周五都会送出的500块钱的现金奖励的方式，就是每一天哦，周一到周五的每天都要在我们的微博的直播帖，当天的微博直播帖，24小时有效的直播帖下方认真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还有额外福利送给大家，所以赶紧认真阅读一下我转发的这个内容，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燕君医生说，阳春三月，春意盎然，悠扬的旋律，和谐而快乐。我要用音乐走进内心，用爱跟孩子去交流。啊，好认真啊，这个留言留的。好，嗯，说说吧，他要用爱跟孩子交流，为什么傅老师只想跟家长交流？ 我们当时这个就是做自己课程体系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叫做家长互助练习啊，就是说我特别希望就是说家长自己来上一些课，一方面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为你们去做一个个体独立角色的扮演的时候能够解压，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说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你们的孩子身上流的血基因是你们的。 嗯， 那么当你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浮躁的社会里面，甚至是说你的成长背景跟你现在的工作状态造就了你的一些固性思维的时候，那么你回到家带给孩子的东西不是纯粹的东西，它是满满的爱，但是它不是纯粹的。那么当你静下心来，你去做和他一模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看事物的角度有可能就是他看事物的角度，也有可能完全不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优缺点和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困难的程度和你对这件事情看法的固执性已经达到了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那么你再回头看这个孩子，今天我星期一送他学画画，星期二送他学体育，星期三学他弹钢琴的时候，你回来你再跟他是一种吵架式的沟通，还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平等的沟通，对吧？ 嗯， 那么就说甚至是我们当时做这个体系，很多家长都觉得非常好，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真的就是说试验室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80%的家长都会跟你说我没有时间。嗯，那么这星期六我们做了这样子的课来了，然后算算1、2、3、4、5、6位家长啊，六位家长，我很高兴来了六位家长。那事实上报名的比这个多，但是当天因为孩子的行程请假的人更多。那么他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我们为他们上了一节音乐艺术的大课，就是由我和我们的艺术总监，我们的艺术课老师一起去上这个课，找出音乐和艺术的共同点，然后让他们在我们所选择的这个音乐之中感受，然后再画下自己的创作的作品，那么最终呢再把这个完成一个故事，那么如果可能的话再变成一个歌词的创作啊。 哎， 对， 这春天里的音乐会，家长们先即兴创作一下， 家长们的即兴创作，但结果确实令人 不能说唏嘘，但是略微能够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感到的一些疲倦吧，我觉得疲惫，嗯，对，导致我更疲惫了。我们这一次上的课呢，就是完全是建立在抽象创作这件事情上的。那么我来给他，就是艺术总监为他们去做的这些抽象的这些点线面的这些讲解之后，然后我从音乐和音乐医学和心理学的状态角度上面去找到共同点之后，再去跟他们说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要完成的这幅作品将会是一部抽象作品，但是我们得到的除去一位父亲以外啊，剩下的都是具象作品啊，全部都是困在那边的第一笔就是我现在就想画个鸟，那个鸟怎么画来着， 而且担心自己画的不好，不像 不像，这个是学艺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你会听到90%的家长都说你画什么呢，画的不像啊，这个很可怕，对吧，像不像不重要，用我们艺术总这个艺术老师的这个话就是说，他用什么画的，他为什么要用这个画，那么多媒介他为什么挑了这个，他没去做那个，那么他想要表达的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啊，就是说家长到最后他自己卡住，甚至是说我们说我们现在给你一个小时时间，音乐不停，你创作就不停，并且可以叠加，这个画面可以叠加、但是一个部分人很快就完成了，他没想到后边还有那么多的音乐没有去听完，创作机会没有去完成，另外一部分直接就是前20分钟可能都卡在了这个鸟不会画，钢琴怕画不像，害怕所以不敢落笔，最后这个画面很空上面，然后结束的时候都是遗憾，哎，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色彩，我听出来了，没地方画了，他也不敢往上叠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画着急了，后边其实应该还有，我已经画太满了。还有一种就是哎呀，我真的是我就是哎呀，我你看这其实就是会导致我们看到有些小朋友他就是跟父母是一样的， 完全折射了， 完全折射镜子一样的、对 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单给家长来一次体验课，让他们先体验一下。 因为你想小朋友你一给他报报一年，对吧，哪怕说他不能每周去逢年过节的，但是他还需要一个渗入呢。那么就是当然现在很多小朋友学的都是这种规律化的东西，对吧，不管是考级还是说什么什么一笔成画啊，或者是描画什么这种东西，那么你作为家长一个成年人，咱们说白纸好写黑纸难涂，那你自己的固性思维已经这样了，你靠一节课更不可能改回来了啊、但是至少是说哎，隔三差五的就去真的就是像你说的单一角色去互换一下也好，或者说感受一下也好，或者说重新回归自己也好啊、然后回来你才能很平静的或者说理智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孩子学这个东西这个事儿。 哎，这我还有更多好奇的点，我们放到下半时的、因为说到给家长上课这件事儿啊，家长到底要从中去感受什么， 对 啊，我们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下半时段请傅老师继续详细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广告时段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第一可以索取我们的福利，第二可以留言签到打卡，稍后见。 Only you 能让我想很多 ，Only you 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竞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说说呗，有啥优惠？ 那可不，话说多了生气，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

啊、签到成功，认真留言有效。然后当周的周五呢，我们会来公布到底是哪位幸运的朋友获得了我们每周的500块钱的现金奖励。还有朋友说了，哎，这个，哎，今天写诗的。在呼唤小熊嘛，啊，我也在呼唤你啊，就小熊今天可能出去跑步去了，运动一下吧，周末可能在家歇，哎，有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跟傅老师讲讲这上课的事儿了啊，为什么要跟家长一起来。但上半段我们不是说了这个基因的事儿，所以就有朋友说啊，那为什么我五音不全啊 ？Why？ 我应该怪谁？ 又开始了是吧？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傅老师在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就给大家解释过了，没有五音不全这回事儿。 有，就是非常几率非常非常 少， 就是你天，那你生理上面长的，就是你的口腔结构，然后你的整个的这个声带的状态，包括你的，就是很复杂的，才能够是说真的纯粹的说练都练不出来。 而且这种气质性的问题是吧？真的是你的生理器官。 生理器官，对， 这是极少数极少数。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因为咱们听到100个家长里有99个都跟你说我没这个基因，家里没人干这个，我五音不全。事实上你们倒回来想，是因为现在当家长的这一波人80年70年他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跟环境，那么尤其五音不全。那么你们经常如果有孩子的又在学音乐的，你们知道有一门叫做这个视唱练耳，那么练是练习的练啊，对吧？你没有这个环境，你既不开口唱，也不认真听，那么也不就像他们一样，我说的一个星期可能会有2到3次左右的机会哈，或者是他每天都至少要练琴，那么没有这个练习的机会，你自然。而且孩子是这样的，他在发育期间的时候，你去帮他定这个耳音，其实是更容易的。那么越到完全长成熟了，你的器官，你再去修改它，它是越难的，要你付出3倍甚至10倍的努力再去调整这个东西。再加上我们刚才说了，人所有的问题事实上是思维意识上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那么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当你固化的认为说，哎，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不要说练10遍，练100遍你都改不掉啊，嗯！这个是习惯的问题。就跟比如说很多人，他今天成年人，他去学唱歌，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这首歌啊，我一到哪哪哪我就唱不好了。然后我说那你来试试唱一次呢，他甚至到了哪儿他就停了。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唱了呢，他说我就是唱不上去。我说你看，你唱不上去是你说的，我作为一个专业的人我还没有听过呢，对不对？我们来找找问题或者办法。然后他再唱的时候他又到那个地方，就是由于心虚害怕，然后还不如他平时唱。对， 心虚害怕， 同学们要放下， 包括认为自己五音不全， 认为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补充一点给这些认为自己五音不全的朋友们一个建议，真的还是听少了和练少了的问题。 对，真的是，你说现在哈，就是手机上也有好多这种就是键盘的 APP， 对吧？你要是不想家里头买个乐器，现在你看很多成年人还跑去学个什么尤克里里啊、吉他啊什么的，没这闲工夫的。APP 上也有那种音乐游戏，就是键盘那种，你没事儿瞎摁个音什么的，多听一听。你先摁，听完了之后，你再唱出那个音，一字不准、两字不准、三字不准，我跟你说，就这样，你过个1-2个月去 KTV。你都比以前进步不少，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嘛。 啊，每一步都算数。 算数嘛。 你们每一次的留言都算数。我跟你说啊，不留言就没有机会得到我们的500块钱现金。感觉真是，哎，怎么样我都可以找补回来啊！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 对，你就像个漏斗一样。 今天我们还要再给我们的听众解释2个事儿啊，我们待会儿再解释一下这个家长课的事儿。因为小孩吃糖是我们家孩子太小了。对，但是。孩子嘛，就要从小培养。 没啦，不要强求。就是我们这次报名的时候也是，就是报的时候，很多家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这课挺好的，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我们家孩子有跳舞、唱歌。我说这课是给您上的啊，给我上的。 为什么要给我上？ 为什么要给我上课？给我上的啊，那挺好的。哎，那我能来啊？我说那你来呀。 对，就是哎，你看这个是颠覆了我们， 他是转不过来那个弯。 对于孩子，很多的家长是寄予了他自己的希望在孩子身上。我想要学钢琴， 没学了，所以我想要你学。好，现在我们先放下好不好，先放下你对于孩子的这个转移式的期望，先放下，先想想我还有没有可能 自我嘛， 哎， 我 再去提升改变也好，或者哪怕就是放下 对 孩子 放松，对自己， 然后让我自己能够先跟着傅老师一起， 这个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人活到这个状态里，哪怕你有一分一秒能放下就是当下啊，那都是最难得，就是修都要修很久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不断的去跟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 就是 我也不是要说教，一定要你们接受。 对，我就希望你今天哪怕就是说在这儿待着一个半小时，你花了一点时间跟自己独处，去感知，然后呢去认知，对吧？然后看看是不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还有更多的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对吧？那么哪怕是说我隔三差五的来一个半月，为什么我们那个课设置大概一个半月的时候给家长来这么一次，就是说你哪怕一个半月两个月有那么一次机会是说只跟自己对话沟通，或者说你今天同虽然到差不多同年龄哈，但是家长彼此之间不认识，不同的生活状态，不同的背景，不要在一块站在一起，就是哎，你们家孩子上几年级了，跟哪个老师学课呢， 学了哪些课 啊？你也看一看，你说哎，为什么今天听这个音乐我的这种感受他画出来是这个样子，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小朋友他画画的时候一部分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模仿，但是另外一部分说他成长了，进步了，提高了，是因为是说他能够很快的去，他也不觉得是说今天看看一眼别人的东西这个事情借鉴一下是有什么不好的。那么大人当然那天是开玩笑了啊，当时他那个有一个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抄我的啊，虽然是开玩笑的哈，但是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孩子一方面是独立思维，但另外一部分我们希望他们融入别人，融入生活，对吧？融入社会。那么大人也是，当你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老说哎呀这个妈妈话题啊，那么就这么一个瞬间，你虽然跟其他的妈妈在一起，但是你可以聊一聊自己，聊一聊色彩，聊一聊音乐，聊一聊自己心情的感受，我当时听到了的东西是这样子的，我选择了这样子的媒介，我没用这个水粉，我用了这个蜡笔，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就很难得呀，对不对？ 哎，好，这个有这孩子太小的爸爸说啊，我不敢去啊，我怕让我唱歌然后唱歌吓死人。哎，你看这又是一个固定的思维。 那就问自己啊，我首先问一句啊，就是说爸爸来且不说吓不吓，因为我们也没到随，我们也都是被吓大的，对吧哈，这个就是 我是武大的。 就是说这个吓不吓先放开一边，你想不想来，你想来的时候想不想唱一首歌给我听， 而且我们从来好像没有告诉过大家我们的就是让家长来上课是让你们在现场来唱歌，好像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说过这事儿。 其实是你是愿意的，你想的， 对， 你是对，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意愿，如果你都害怕表达，你怎么能够跟孩子说孩子呀你要多表达呀，你不能，那你第二句话跟着的是什么呢，你可不能像爸爸一样，爸爸这辈子就是都不敢表达自己，在单位啊，在社会上啊，这个、 哎、这句话真的好像 就很像， 哎， 你 不要像我 一样，你不要像爸爸 一样， 你不要像妈妈一样，对吗？那么如果你做了一个表率，你说你看爸爸虽然唱歌现在不是很好，但我愿意学，我们今天来了就是为了学，对吧？不然我们可以不来。那么家长那孩子就会觉得说哇爸爸好勇敢，对吧？那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经常听到的家长的鼓励，就是在国外你经常会听到哎呀 proud of you 啊，但是他 proud of you 里边就不仅仅是对孩子，甚至对自己的妻子啊，甚至他会说我对我自己感到很骄傲，对吧？我今天踏出了这一步，我对自己感觉很骄傲，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永远都不存在，我害怕，我觉得我可能会后边跟的都是不好的结果，那人生后面该怎么办？ 这又是一个影射，你看又会你的这样一个心态瞬间就会折射到孩子身 上。这世 上 有比唱歌可怕太多的事儿。比如说我今天不敢把我自己做的这个 PPT 给老板看，我不敢去跟客户讲我自己想好的一个想法，我不敢就是说今天去尝试一种我完全没有尝试的事情， 这个就是成年人现在每天都在懊悔的事情。 而且你看他不想要或者是不敢要，内心已经开始给自己心理暗示，我不敢去现场唱，他的这个心理暗示也会暗示给孩子。 对，然后淡淡的就变成了现在的流行语佛系。但事实上佛教里面的当下是指说你一定要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去努力的认真的生活，所以才会有精进这两个字。 哎， 就是说我要就是说真的就是说把我的每天认认真真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用好是叫当下。那么可是咱们大部分人更愿意是说就你看那佛系减肥了吗？对、哎、反正我也瘦不下去，我就这样吧，就 有一天缘分到了他就瘦了。 就是说慢慢的变成了逃避的时候，你再说我们家孩子性格比较害羞 内向、 那就晚了。 对、就是哎，你看傅老师又很好的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给家长上课。你先去摒弃掉你自己固有的一些观念，而且我为什么说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我们给你上课是让你来唱歌。 对， 刚才傅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我有可能是画画。 对， 但是我没要求你画得有多好，你为什么一定要、 对， 就是来之前你就已经给自己一个预设。 对对， 这是大人很容易犯的一个误区。 对，现在很多小朋友已经开始有了，就是因为可能平时他上别的课的时候经常性的听到家长说，就像我刚才说画画你画不像，唱歌你怎么跑调，然后你这样，他就开始不敢动手，不敢这个就是开口了。那么他就觉得是说比起家长来说，我今天面对的这个老师这一刻我更需要他对我的认可。我做什么都要做到对才行，对错没有那么重要，并且尤其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之中哪有那么多的对错呀，家长也没有呀。 嗯， 你说你唱跑调这个事儿是一个绝对性的致命性的错误吗？ 而且我觉得跑了就跑了，以前可能你都不知道你跑哪儿了。 对，现在你至少知道了。 哎，对，然后 机会给你改过来。 然后傅老师可能就通过几分钟十几分钟，哎，我们就用一个小的方法，然后这个时候家长建立了一个自信之后，第一他不会担心自己的这个五音不全的基因 遗传给别人。 对，这个是啊，瞬间的可能给自己了一个端正的 你可以 认知。 哦、对， 然后接下来你再去让孩子去学习和接触的时候， 就是、角度不一样了。对，这是为什么一定要给家长上课的原因。 家长好需要啊， 就是好需要。所以 但是我们还有朋友说孩子已经不小了， 嗯， 啊，说家里没有特别小的孩子了，但是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嗯， 啊，就是想听傅老师讲解一下，也觉得受益匪浅。 对， 好，刚才是孩子太小了，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孩子不小的事儿。 不小是多不小，二十几岁了，对吧？人生没有所，咱们今天啊，咱俩今天说，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年纪，幸运一点，活一个双倍出来，这个六七十岁，那还有几十年呢。 为什么要暴露我的年龄 啊？ 他在说他自己。 Yes， 但是你又无妨，反正你就像吃了防腐剂一样。 对，我们活一个双倍，四五十岁啊。 OK， 好，就是在星期一，这是何苦呢？这个 我真是这样的性格， 对你一直都在逆，对叛逆，对这一生都在叛逆。 对， 没有，就是说，那你自己觉得多小算小，多大算大，对吗？就是我们有任何一个机会去认知自我，重新改变。我曾经，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练瑜伽，就是配合自己，就是声乐啊什么这些的，就是呼吸啊什么这些。但是后来中间就放弃了很长时间。到了去年，我开始重新去练习瑜伽。那么也是因为说我希望，甚至我给孩子开始设置儿童瑜伽课，是因为说希望他们静心去感受一下呼吸状态，然后呢，就是说能够去认知自我。那么当时我也有发照片到朋友圈里，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小妹妹跟我说，哎呀，说那个琪琪，说我另外一个朋友说看你照片，他说他练好几年瑜伽了，问你练了多长时间，就是动作方方面面好像你能做到的他都做不到。我说那我还没有你朋友练的时间长，但是我几乎每做一个动作我都要感知自己，甚至是然后去微调。其实大调啊是很难的，就是把一个人一下子从这一瞬间到那一瞬间，但是呢，咱们说人跟人区别其实就是差之分毫。你那一刹那其实微调，会发现你改变了很多很多。那我们唱歌的时候要呼吸，我们生活的时候要呼吸。为什么说有节奏的地方就有智慧，对吧？你甚至玩那跳一跳，你看你别笑， 有节奏的地方就有智慧， 有节奏的地方就你看我们玩跳一跳啊，就是长远的距离我们是怎么听的？哒哒哒，短一点；哒哒哒哒，更短一点。 哎，就是更长一点点，然后哒哒哒哒哒，再敲，就是我们摁下去的那个状态，其实是说我先观察这个，玩一遍不怕死，但是咱们先听一遍。但是大人他可能就是可能数学好的去设置那个数学的距离，就是这是我们说优势选择吧，对吧？但是你要会发现，就是说如果你能一点点的去感知自己，去微调的话，你可能比那些常年不带知觉的去重复做的人要进步得快。 嗯 啊，对，就是说你天天重复写作业练字儿，它固然就是说字可能会好看，但是咱为什么说灵魂在哪里，对不对？ 哎，这个我自己也有体验，因为其实我原来小一点的时候啊，我觉得父母可能纯粹是为了培养我的某种感觉，当时又学电子琴，但是确实是因为也没有奔着考级或者想要把它作为一个专业去发展，到了小学可能后高年级的时候，学业确实有点好，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啊。再加上可能你知道小孩学习啊，他确实是有一种被迫感。哎，到我去年的时候，我跟我父母说，哎，我就很想要学尤克里里，一方面是我觉得他可能上手快，另外一方面是哎，我真的是觉得原来小时候的那种记忆啊，在我的记忆当中，音乐它是有可能让我放松的。 对， 只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态不对， 我 或者是状态不是很对。 所以我们冬令营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孩子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在纸上写下来，你认为他们这次冬令营都是二年级的小朋友，然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写下来，你们认为你们的内心世界里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个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用告诉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你就告诉我有还是没有，啊，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写了有，当然有一个小剩下的写了犹豫，只有一到两个孩子完全写的没有，而且这一到两个孩子真的是我认识的里面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那种性格的孩子啊，他没有伪装，也没有这种要去迎合父母什么这种，就那一两个孩子真的是这样。那么其中只有一个孩子啊，说出来了自己他认为的，其实他认为的点非常简单，他说没有人知道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其实我既喜欢钢琴又不喜欢钢琴 啊。 他的意思，最后这个小朋友在最近就是通过整个寒假之后，然后最后最近他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想让我再弹钢琴，你不要让我考级。他其实是喜欢钢琴， 对， 那么他学会了表达，他也知道，他勇敢地说出来了，就是说我内心里的另外一个我其实想跟你说的话，就是我不是不喜欢，只是说我想要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 二年级哈， 大家千万不要等到我的这个年纪再去回想说原来哦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是喜欢的，我想要再怎么样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弥补它。 对， 所以现在都不晚啊。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问了，说怎么样啊，这个听听傅老师的歌。还有人说啊，也可以去现场看看其他孩子和家长的表现。你这个想法很不对啊，哪里不对？下次傅老师来的时候再告诉你。干嘛要看别人，就看自己。好了，今天就跟傅老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喽， 拜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